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城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，就尝到了甜头。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汪老伯真切地听清了方有根是要到屯溪去，不由分说一把抓住方有根的手腕，连拉带拽地将方有根往自家屋子里拖，一直拖到汪老伯住的那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去。方有根被汪老伯的举动弄傻了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停地问 汪老伯，您干啥啊？您到底要干啥？ 汪老伯匍匐下身子，从床铺底下捧出一个包裹，放在小四仙桌上，随后又推开了一扇小窗，一片亮光照在包裹上。汪老伯小心翼翼打开包裹，方有根眼前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薄薄的花瓶。方有根问 汪老伯，你给我看这个东西干嘛？ 汪老伯压低了嗓音，显得很神秘。 有根呐，你不懂，不识货，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贝，前些年不值钱，听说啊，这几年值钱了，在屯溪老街上就有收购这类东西的店，以前呢叫旧货店，是公家开的，卖不起价，现在有私人开的，叫古玩店，碰巧了就能卖个好价钱。 汪老伯歇了歇，接着说， 你不是要到屯溪去吗？我想托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带去，找一家私人开的古玩店，把它卖了。 方有根问， 这是你祖传的东西，卖了不可惜吗？ 汪老伯两手一摊，蹙起眉头说， 哎，这也是没办法呀，你大哥要盖屋子，你二哥要结婚， 我这个当爸的总要出点钱帮衬他们吧，你知道你老伯没钱，只好卖掉他。方有根想了想，想到一个问题， 你可以让大哥二哥他们拿到屯溪去卖啊，我比他们年纪小，怕卖不好。 汪老伯连忙摇手， 咦，你傻呀，让他们去卖，知道了价钱还不要为分钱打起来。哎，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我晓得，都想占便宜，都想自己多分一点。 方有根听了觉得汪老伯也蛮可怜的，就说， 那行，我帮你带到屯溪去卖卖看，卖不掉可别怪我，说我没尽力啊。 汪老伯说， 哪能啊， 你多找几家私人开的古玩店，说不定就卖掉了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到公家开的博物馆去，那指不定就给没收了。 方有根点点头说，嗯，我记住了。转念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？王老伯沉思了一刻，伸出两根指头。 方有根瞪大了眼睛，嚷嚷起来了，2000？ 王老伯，你穷糊涂了吧？你这东西要卖2000，那我这只碗不也可以卖500？ 方有根说着，把那只盛油炒饭的蓝边碗朝王老伯亮了亮。王老伯耐心地说， 有根呐，你还年轻，是真不懂。我这梅瓶是大明成化的斗彩梅瓶，真贵着呢，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。这样吧，最低不能低于1800，卖不掉就给我带回来。 方有根正踌躇着，方老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房门口，他低着嗓音说， 有根，这东西又不重，你就带到屯溪去卖卖看吧，也不枉汪老伯一直疼爱你，卖不掉就拿回来，注意了，千万小心别打碎了。 那好吧，那我就带去卖卖看。 方有根的语气里好像还是有点不情愿。就这样，方有根穿上了过年才能穿的衣裳，背着一大篓筐茶叶，篓筐里插了杆秤，怀里抱了个旧青花布包裹，还横跨着一个装着咸菜炒米和包炉科的帆布包，搭着村会计武顺的顺风拖拉机赶到了涉县，又在涉县汽车站买了去屯溪的车票，直奔屯溪而去。方有根中午到了屯溪，在屯溪汽车站花5分钱买了一碗茶，就着茶吃了一点炒米，一点咸菜和两个包炉科，然后沿途问路。屯溪老街和车站相距不远，方有根很快就到了老街的下马路。屯溪老街素有宋街之称，意思是这样一条繁茂的街在宋代就存在了。屯溪老街的街面上铺着青石板，也不知是哪个年代的，反正看上去很老很旧，一直绵延而去，约有10里长。老街的两旁鳞次栉比的伫立着各式各样的店面，有民国时期的，明清时期的，还有的还能看出宋代建筑的痕迹，大都是砖木结构的灰式建筑，有的大店铺纵深难测，仿佛深不见底，乃至有阴森感。方有根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他的主要目的是来见世面的，其次是卖茶叶的，最后才是卖花瓶的。老街入口处有一座牌楼，上面写着老街二字，方有根觉得那两个字写得一点都不好看，不黑，不如基坑村的刘相公写得好。有一些外地人站在牌楼下照相，方有根很不理解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去照相馆照相。老街上什么店都有，有布店、鞋店、食品店、文具店、五金店、百货店、玻璃店、杂货店、茶叶店、土特产店、旅店、药店、花圈店等等。方有根很不喜欢在这么热闹的街上开一个花圈店，他认为这很不吉利，他也不喜欢那个叫同德人的百年老药店，那么大的店面里面全是药柜，可见这城里人要生多少病吃多少药啊。 要是这药店开在基坑村，那村里人人不用吃玉米、山芋、南瓜了，只要吃着店里的药就够了。 呸呸呸呸，不能有这样的触眉头的想法。 方有根在心中这样告诫自己。方有根更喜欢的是摆在巷子口的那些小摊小铺，有卖针线的，卖渔具的，卖水果的，卖包子的，卖麻花的，卖猪油烧饼的，还有修皮鞋的，修自行车的，修雨伞的等等。尽管方有根中午吃了炒米、咸菜和两个包炉科，肚子根本不饿，可是他还是买了一毛钱的麻花和一毛钱的猪油烧饼吃。本来他还想买个苹果，最终还是忍住了，因为他这次出来花了钱，回去是要跟他爸对账的。他在街边还看到一个卖茶叶的老太婆，一个竹篮子里装着几斤茶叶放在眼前，坐在街边不起眼的石板沿上。方有根多了个心眼，上前去问价格，老太婆说6块钱一斤。方有根听到后转身走了，他心中有底了，因为老太婆卖的是平地毛峰，而他卖的是高山毛峰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方有根一直想找一个巷子口卖茶叶，可是巷子口都被小摊小贩占满了。直到走到上马路的尽头，他才发现一个巷子口没人占，于是他赶忙在巷子口放下茶叶篓，又找了半块红砖头当粉笔，在黑石板路面上写了卖茶叶3个大字，又用这半块砖头垫着屁股坐下，把汪老伯的宝贝紧贴在身边，然后等着顾客来光顾。他抬头看了看巷口的拱门上刻着风铃巷3个字，觉得很满意，认为这个巷名起得好，风生水起，灵光闪现，多好啊。他可不知道这条巷本来叫坟铃巷，风铃巷一名是后来改的，所以这条巷口没人来摆摊铺。说来也怪，方有根的茶叶一下午就卖掉了一半，价钱也卖得好，12块钱一斤，绝不还价。方有根相信一定是风铃巷在成全他，尽管他家的茶叶品相好，做工细，芽头厚，可在歙县最多就卖6块钱一斤，难怪爹要让他来屯溪见世面。天色暗下来了，方有根在附近找了家简陋的旅社住下来，叫益民旅社，10块钱一个床位，一间小屋子里有2张床。方有根刚进房间，一股霉味就向他扑来。他把茶篓放在床边，本想出去买碗面吃，然后再逛逛屯溪的夜市。可他一看到汪老伯托他卖的那件宝贝，心里就犯愁了。他知道，汪老伯是在做春秋大梦，可他不能把这宝贝弄丢了，否则他拿什么赔呀？原先他就不情愿带这件东西来的，现在就格外后悔，同时也怪他爹多事，帮汪老伯说话。方有根没办法了，看见房间里有2瓶开水，就给自己倒了一杯。水是温吞水，不烫。方有根从帆布包里拿出咸菜、炒米、包炉科，胡乱咀嚼吞咽了一番，肚子总算饱了，可心里却很饿，一直想着屯溪的夜晚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想着想着，实在想不出个什么名堂，倦意就上来了， 也不想到楼下的澡堂里洗澡，遂脱了衣裤上床，正要躺下去睡觉，房门突然开了，进来一个顾客，看上去和他的年龄差不多。那小伙子一进来看见方有根，就很礼貌地道了声你好，方有根赶紧回了声啊，你好你好。他要表现出有修养的样子，不能让人看不起山沟里的人。不过方有根看那位年轻人穿着也不怎么样，顶多是个县城人，说不定还是乡镇的，听口音像是外地的，可以肯定不是徽州口音，也不像是个富裕人，不然不会住这样的旅社。这么一想，方有根的心里就不再气馁，多了几分淡定。但是那个年轻人手里提的那个皮箱还是让方有根有点之短。然而接下来那小伙子的动作差点把方有根吓坏了。那小伙子和方有根打完招呼后，径直走到自己的床前，打开皮箱，从里面拿出一双皮鞋，一件皮夹克，一条料子裤子，飞快地给自己换上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梳子梳了梳头发，然后转身微笑着对方有根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出去办点事，您如果不出去，我的这个箱子麻烦您帮我照应一下。面对小伙子的笑容，方有根没有办法拒绝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我不出去，箱子啊，行，我帮你看着。小伙子抿嘴一笑，说了声谢谢，匆匆出门走了。方有根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惊呆了，脑子里想起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地下工作者。方有根在床头靠了一会儿，因为累，最终还是躺下了，他没敢关灯，侧着身子一直盯着隔壁床上的那只皮箱。他一直在猜那只皮箱里还装了些什么，会不会有一把手枪？有好几次他都想下床去打开皮箱，看看里头到底放了什么东西，但是最终还是不敢，怕这样会犯法。方有根就这样盯着皮箱胡思乱想，最后头也晕了，眼也涩了，正打算闭上眼迷糊一会儿，小伙子回来了。方有根赶紧坐起来，指着皮箱说，箱子我一直替你看着呢，你自己打开看看少了什么没有。小伙子脸色红红的，看样子喝了不少酒，他笑着说，太谢谢您了，箱子里没什么东西，都是一些破烂旧货，还烦劳您帮我看了半宿，真不好意思。方有根忙道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应该的。小伙子又抿嘴一笑，脱了衣服上床，点了一支烟靠在床头，问方有根，来一支。小伙子举了举手中的烟，啊，不要不要，一点都不会。方有根连连摇手。小伙子吸了口烟吐出来，问方有根，来屯溪出差的？方有根边摇头边说，不是不是，来卖茶叶的。他说着指了指床边的茶楼，我是山里人。小伙子亲和地问，今年茶叶价格好吗？啊，马马虎虎马马虎虎。方有根拘谨地答，做生意能够马马虎虎就不错了。小伙子说着突然指着茶楼旁边的那个旧青花布包裹，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 方有根被这么突然一问，额上马上沁出细汗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啊，没什么，是一只小茶篓。”方有根抹了抹额上的汗。小伙子饶有兴致地笑着问：“哼，一只小茶篓，还要用布包着？我还以为是只花瓶呢。”方有根脑子里在拼命地转，嘴里说：“不是花瓶，只是个小茶篓，是我自己编的。我是个篾匠，茶篓里装了好茶，我明天要送给我表姐夫。我表姐夫在屯溪工作，那个好茶最怕受潮，所以包了层厚布。”方有根说完，又抹了抹额上的汗。哦，原来储茶还有这个讲究呢。小伙子摁灭烟头，伸了个懒腰。 早点睡吧，我明天还要起早赶车呢。 小伙子说着缩进了被窝。黑暗中的方有根闭着眼睛，可是一刻也不敢睡着。他对身旁那个神秘的小伙子充满了狐疑。他意识到小伙子已经知道了青花布包裹里是一只花瓶，只不过是装糊涂而已。他不知道小伙子是哪条道上的，生怕他贪图这只花瓶，以致半夜里把花瓶偷走。花瓶是不是宝贝他不知道，可万一这只花瓶不见了，不仅没有脸见汪老伯，还可能被他爹打断腿，从此变得和他爹一样一瘸一拐的。所以方有根在黑暗中一直坚持睁大自己警惕的眼睛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。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眼看大家都对自己带的那只花瓶儿感兴趣，方有根找到一家古董店，进去准备问一问花瓶的卖价，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。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。最后是继续游戏，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8月12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